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我国劳动新闻6月6号发表了社论，少年团员是朝鲜未来的主人翁。社论指出，朝鲜少年团是在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深切关怀下成立并发展的光荣的金日成金正日少年团。由于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新的主体100年成为在加强并发展朝鲜少年团方面值得特殊大写的年代。社论强调，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我国少年团员成长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可靠的生力军，辉煌灿烂的未来属于他们。